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6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子昂。 如果要评选一位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诗人，我觉得呢一定是非李白莫属。他的很多诗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说评选出北京人艺最为经典的话剧，我觉得那话剧李白一定也是榜上有名。最近话剧李白再次即将上演，用诗意的场景精彩的演绎，再现诗仙跌宕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位嗜酒如命、充满浪漫却又见惯世态炎凉的大诗人李白。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话剧李白导演唐烨，以及本台的特邀戏剧评论员文化学者梁盼。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大家好。 其实了解和喜爱北京人艺的话剧的这个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哈，话剧李白是93年的这个第三届文华奖上就一举摘得了剧本奖、导演奖、舞美设计奖、表演奖和演出奖五项大奖。这部剧到今年已经是有27年了，今年这次演出已经是突破了220多场。经过这么多的沉淀，这次演出会不会与以前有很多不同的更新呢？我们还是请导演先来说一下。 好，谢谢子昂。话剧呢是从1991年首演的，到现在确实时间上已经有了一个跨度。我觉得不光是戏有跨度，我们演员的年龄，濮存昕老师也是从38岁，现在已经不是爆料啊，但也是66岁了。38岁的人演绎一个60岁的李白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有很多东西濮老师是没有经历过的。他自己就说，他说那个时候我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所以他可能不能像现在一样更好的去理解李白的出世入世。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他的阅历，他的经历可能让他能够更深的去理解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濮哥，你现在不是演李白，你现在完全跟李白融为一体了。甚至他有的时候坐在那个，就是我们演出的时候哈，李白可能累了，坐在那个大石头上呼吸，我说你这喘气儿也是李白的喘气儿。 是啊。 对，我听这个有听众就有观众说啊，就是说别人演的李白我们不接受了，我们只接受濮老师演的李白，有这样的说法吗？ 是的，因为我们剧院有一个留言，观众留言簿，在那个留言簿上，我都每一次都会很认真的去看观众们写下的意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欣慰的是呢，话剧经过了一个低谷吧，就是又重新吸引了更多像子昂这样哈非常年轻的观众走进来。 小鲜肉。 对，所以刚才我跟那个梁老师也在讨论哈，就是现在这种所谓的现实主义是不是还有人要看？ 是。 所以实话，北京人艺呢还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那这样的戏，我们每一次排练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就比如说我们在91年演出的时候是没有幕间的苏敏老师的吟诵的，现在我们幕间是苏敏老师的吟诵。我们91年是谁呢？是大腕胡军老师穿了一身西服在上面唱歌，唱李白的这个他的诗词。在当时可能91年92年还是非常新颖的， 是。 后来我们在03年重新排这个戏的时候，可能大家就觉得 他的这个唱和整个的戏的风格不是很统一， 对， 所以才换成了苏民先生的吟诵。 嗯， 所以就是每一次排练我们可能都有调整，所以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我说如果你愿意想来看的话，因为演员啊，他是有一，他有阅历，第二他的技术，第三体力。现在可能蒲老师演这个角色是三者最佳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你有体力，但是你的技术可能稚嫩，或者你没有阅历，有的时候可能我什么都有了，但我没有体力了，我演不动了，因为话剧跟影视还不太一样， 挺累的。我们听过这个很多对于这部剧的这个褒扬之词哈，那我们听听另一位嘉宾啊，梁盼，您对这部话剧，您不知道现场有没有看过哈？看过多少次？这个您可以说一下，您觉得这部话剧怎么样？ 这部话剧91年刚开始的时候呢，最开始肯定是接触不了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还在读，91年我还在读小学，我11岁，那个时候呢肯定是接触不到，是后来才接触到了。刚才呢，那个唐老师也谈到说，蒲老师现在演这个剧啊，是从各个角度讲是最佳的时候，确实如此。因为再过几年啊，我们实话实说，演李白那个剧啊，蒲老师可能会力气上都力不从心了。要再过若干年的话， 是的， 因为这个现实主义这个剧啊，我刚才跟唐老师也在讲，它虽然是现在被丰富多样的各种形式的这个戏剧啊挤压的似乎没有空间了，但是依然是我们需要重视的，而且是越是这种特别费力有时候还不能够讨好的这个剧，我们一定要对它保持某种尊重。那么后来我来看这个剧的话呢，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能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首先李白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啊，他是浪漫主义的。 浪漫主义，是的。 他本身不是现实主义的，但你要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展示这个人的话，是很见功底的。首先那个剧本啊，我不知道唐老师后来这个剧本又发生太大的改变 没 有？ 没有，没有， 没有，是吧？ 是的。 我认为这个剧本绝对是这么多年，从9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也写剧本，是很难得的好剧本，至少是这样的一个总的印象。 这是从剧本的角度来谈的哈。 对。 那如果说您来写这个剧本，因为我知道您也在做剧本的创作哈，因为我们时间第一是呢时间不多了啊，您先给我们这个引入一下哈。如果您要来选的话，您会选李白哪个阶段的人生为重点呢？ 我可能会选他比较早期的时候，他从这个四川老家刚出来，然后到安陆那个地方，我们湖北的安陆，到安陆之后呢，他跟一个许姓的这个女子啊结婚，其实他当时是入赘。入赘这个事情呢，虽然说李白还是个比较旷达的人，对于这个入赘这个事情呢不是特别的介意，但实际上后来他在诗作中呢还是非常的有一点不愿意多说的那种感觉。 对，肯定还是不太乐意的哈。这是选择了从李白年轻的时候刚从四川准备出去云游四方的时候入手哈。他相信那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思古之幽情，读懂诗仙胸怀。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赞誉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字太白，又号谪仙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李白的身上兼具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虚行即骑访名山，是道者的避俗离俗。同时他也有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浪漫，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豪情。他的诗句值得后人反复诵读。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其实李白是历史上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了，他的一生也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经历，很多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段落啊，都是值得去我们去描写描述的，去了解的。那咱们这部话剧，刚才梁先生说他可能会主要写这个年轻时候， 早期，对， 早期。那咱们这部话剧主要是写了李白的什么时候呢？ 我们正好写了晚期。他的后期 啊，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我们的编剧郭启宏先生，可能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可能了解的李白都是浪漫主义诗人，都是他最辉煌的那个时期，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角度啊就非常独特，这也可以说呢是郭先生的文人三部曲之一。他的另两部作品，比如说《知己》还有《天之骄子》，也都在我们剧院上演了。《天之骄子》写的是曹操父子，曹操和两个儿子选到底谁称皇帝的这件事儿，知己是写了三个大文人之间的友谊，所以这个呢是三部曲之一。他呢主要写的是李白啊，一反往日大家心目中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诗仙的形象哈，而是选取了他，应该是他的低谷，对吧？是李白可能最不顺的一段，所以他一腔报国热情，却深陷政治谋权后的无奈和陷入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刚才跟梁老师也聊到这个问题， 是 就是到底当不当啊， 纠结。 他不一样，他在写诗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余力，他特别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尽忠报国。 对， 这就是李白可能跟其他这个诗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郭先生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是， 我觉得一个好的剧作吧，它可能不是仅限于我说李白就写李白，它可能由于他也写了可能李白的境遇之后，他对现在现代人 还是要照进现实的。 对，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在看的时候引起共鸣，或者带来思考。 是，就是郭先生的这个意志啊，确实我是很早就深有感悟。刚才唐老师这么一说的话呢，我也想说两句，就是李白作为一个浪漫主义大诗人是浪漫的，但是必须看到既有贼吃肉的一面，但贼挨打的一面是什么呢？他一天到晚想着的还是要当官，还是要通过这种当官的手段给大家某一点福利给老百姓。 是 的，他一直有这么一个梦想。那么这个梦想的话呢，我曾经呢在很多年之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古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出路。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啊只有两种，要么就是老老实实的当官，要么就是彻底的做文人，只有这两者之间做一个了断，才能够过得舒服一点。李白为什么痛苦啊？还不说他晚年了，其实从早期一直到晚年他都是很难受的。为什么老喝酒啊？喝酒是难受， 愁啊， 是不舒服。 但是你得想啊，如果没有酒哈，就写不出这样的诗。 是， 所以他没有痛苦也写不出诗。所以启宏老师在我们的戏里就有这样的词儿，说隐遁没有诗。然后你如果过得太安逸了，你不可能去写诗。只有你可能发生了什么，咱们去回想所有的古诗词，都是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了，爹死娘嫁人了，或者是什么什么大的这种悲欢离合，然后哎呀你就会发感慨。如果说一直都过得很平平淡淡，你可能也说不出什么好的佳句来。 说的太对了。 对， 就像我以前这个咱们就写那种很大的那种文章，从来这个什么诗歌啊，我以前是一个诗歌都不写，觉得矫情，不写诗歌。但就是到了这个农村之后挂职之后啊，哎，我还写了好几十首诗了。 那是因为您真的有感慨了。 确实就有一句说的好嘛，说少年是不知愁滋味，未赋新词强说愁。 是的， 但是后来真的是对于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见地之后，真的有愁了，开始用诗歌来抒发表达了哈。 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李白其实是个挺简单的人， 就是他一心一意就想我要功成名就，对吧，所以他没有别的途径，可能就像您说的，古代知识分子唯一的途径就是我科举，于是我考取功名，于是我什么七品了六品了，这么一步按部就班的往上走，因为所有的可能古代的文人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就跟当年所有的中国人都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可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的这种转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它有那个共通的地方。 是有共通。 所以可能这个祁宏老师就选取了这样一个，他希望可能引起当代人对李白的关注。 也是对于这个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 是的。 那梁先生刚才说的是，如果让您来写，您还是会主要想写写这个他早期的时光哈。早期他还是一个，我们觉得他应该还是一个非常浪漫主义的人哈，包括这个年轻的时候写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啊，这么豪情澎湃的诗句。其实他之所以早期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一个人，或者说还是非常乐观积极的一个人，我感觉是跟他的出身有关系，是吧？您给我们简单的说说李白早期是个怎样的人。 其实李白的出身具体啊，就是说他的祖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自己几乎是不怎么提的。后人呢也难以去考证，以至于他老家是哪儿到现在我都是个谜。对，有人说他还出生在是中亚，是不是啊？ 是。对。 有人说呢是在甘肃那边陇西一带，所以，但是他后来确实是几岁的时候跟着父亲呢迁居到那个四川的江油，这个是确定的啊。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嘛，他是迁过来的。早期的李白一直到他是27岁才结婚呢。27岁结婚是什么概念呢？ 在那个时候应该是很晚了。 唐代的时候13岁14岁就能结婚了。 天哪。 他27岁才结婚，就好比现在一个男的40多岁了才结婚了。所以说他是一个剩男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而且他又入赘。他第一次婚姻到安陆，湖北的安陆，是入赘到许家。许家是大家族啊。许家的祖上曾经跟唐高祖李渊铁哥们。曾经还出过宰相许家。所以这样的家族他是某种意义上是攀附而去的，李白啊。我们很认真的说啊，他李白当时是有攀附的嫌疑的啊，至少是这样。所以早期的生活对李白来讲是不如意的。他抒发的那些情怀很大的意义上缓解纠结，在缓解。他不是那种出身特别好的，像王维呀、啊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家庭，大家庭出身的，他不是那样的、 所以说也不算是富贵子弟， 至少到了他的父辈那一代是没落了 啊、 因为有人传说他曾经还是李建成的后人呢，还是李元吉的后人呢，就是玄武门之变上面被李世民干掉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说李白是他们的后人，是吧？还有人说呢，不是他们的后人，但至少也是他们李唐王室的后人。 对， 也有人这么讲。那即便如此，那也是很早的事情了。到了他父亲这一辈的时候，已经是家道中落了。我们只能这么认为啊。 对，所以说从他这个入赘之后啊，再往可以说是越到中年晚年越往晚了走，好像这个心情是越来越惆怅了哈。也有这个网友说啊，说我觉得李白晚年的这个凄凉就是因为时局动荡，安史之乱，可以这么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安史之乱的原因吗？让他人生出现了重大的这个转折和低落。 不，我认为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因为安史之乱所以造成他的低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安史之乱这个事情对李白来讲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还是好事情，对于诗人来说是好事情。当然他作为诗人受益于安史之乱的话呢，也不算太大，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那个跟他并列称的杜甫。因为跟大家讲，现在我们都说李杜这个并称，实质上在李白生活的那个时代，杜甫比他小一个11岁左右。杜甫在那个年代 绝对不是顶级的大诗人，至少他在活着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够跟李白并列的。杜甫就是因为后来有了安史之乱，哎呀，他写了很多，我们把杜甫的诗叫做什么诗史，是不是啊？ 对， 像历史一样的，他就写的是什么历史？写的就是安史之乱了。杜甫的地位是后人不断的抬高加高才形成的，跟李白在并列的，而李白不是这样，李白是在生前的时候就报得大名了。 对。就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了， 是， 就是 我们剧里面也有这样的情景，就是一个三岁童子，可能应该就是五六岁的样子吧，把他的诗倒背如流。 哦， 而且这一段呢是发生在长江边， 不会是真的倒背吧？ 剧场看， 好， 因为呢，这一场戏我们第五幕等于休息之后的这一幕，我们是用四川话演绎的， 哦， 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他有一个这个颠沛流离的过程嘛，是他们走到了当时的白帝城。所以当时呢，我们台上的几个演员呢，是用的是四川方言。我们当时去湖北、去四川、去重庆演的时候，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万人卡拉 OK 的景象。因为当时我们的演员在那儿用四川话读乌花马千金裘，所有台底的观众跟着一起朗读。 哎呦， 真的是这样的场面在话剧里很少很少见。 这个气氛确实是， 对，特别特别有意思，而且观众还非常细致，因为那个地方现在隶属于重庆。 对，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呢，他们觉得我们的方言可能偏重于成都四川话。 对， 所以很多观众还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地方已经属于重庆了，为什么你们还说那个四川话？ 对， 实话，我们的演员觉得这个就是能说出来就已经 很不 错 了。 是很不容易。这是话剧当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对对对，小插曲吧。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话剧当中，因为说的是李白嘛，人们肯定现在更喜欢看一些这个我们都知道李白这个人，对吧？但是呢，大家肯定都期待的从这个他的人物传记式的话剧吧，来看到一些我们平时不知道他的这些故事哈。那您有没有，唐导演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说，在这个话剧里面展现了可能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个听众并不为人知的这个李白的故事，有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剧院的创作呀，原则上还细说的成分还是很少的，所以像这样一个戏，启宏老师也会查阅大量的资料，所以到里面他会有引用很多就是李白的诗句，别人对李白的评价，来更完整的塑造李白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说他很天真，就是他经常比如说他也写过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他自己都说，所以你看我也是一个阿谀奉承爱拍马屁的人， 说 可能曾经向他也表示过自己的忠心，包括永王他也说过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不是太能洞察别人的心思，甚至他的人生导师吴云道士也是确有其人的，就是规劝他说你不要跟着永王走，他们是哥俩争位，李白不可能，说我没看出来，所以他不是一个就是有特别有沉浮的人，所以我就说他可能从这方面而言他很简单，所以你看一下这个剧了，你可能会对李白有一个新的认识，但是我们又不像很多其他的戏是戏说的成分很多，就是很多很多东西都是经过考究的，而且我们甚至在创作初期，我们的编剧我们的导演就是苏民先生，就是濮存昕老师的父亲，他是九一版的那个导演，然后他和我们的舞美设计宋寅老师，他们一直沿着就是李白所涉及到的流放的这条路线，坐船走了一趟，去感受李白当时的心情和环境，所以他们回来选择的舞美的设计，别人的评价说整个的舞美就像一幅中国画，而且所有的元素每一场都有月亮，所以现在濮老师老说，哎呀，说怎么我老觉得咱们的景就是特别黑，我说濮哥，有大月亮挂在那儿，所以整个亮度不可能太大，但是他追求了大概就是舞美设计一个最高的境界， 因为我们现在实话，我们现在的舞美越来越复杂，花钱越来越多，甚至在台上去盖楼啊，盖什么装电梯、嗯、但是已经破坏了那个意境。 是， 所以我们是整个戏呢是从导表演舞美一直要营造一个诗意的、嗯、唯美的、 嗯、 空灵的意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做到了、嗯、然后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普哥提议我们全组又沿着李白这个流放的路线去实地考察了一下、嗯嗯、所有的演员都去了、 哦、 所以我们这个去看，因为我们诗里有说，你看就像那个三峡是什么什么样的、 嗯、 夔门是什么什么样的、 嗯、 你没有看到，你说出来是白的， 对， 只有你见过它之后、 嗯、 那么演员再说到这个时候眼里是有画面感的， 嗯、 只有他说的有信念感了、嗯、可能观众看的才会更真实。 要是在三峡那个大坝拦起来之前去，那更好了。 对，那个时候没赶上。 还是没能体验这个两岸猿声哈。 是，所以每一次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会出刚才帅哥提到的这个，就是朝辞白帝彩云间、 嗯、 每次我们到这儿都会有观众的掌声，就是他既能抒发他的心情、 嗯、 就所有的人说哦，原来就是李白这首诗在这儿写的、 嗯、 实话是不是在这儿写的不知道，但是就是大家非常认可、 嗯、 在这样一种等于皇帝特赦他了、 嗯、 然后在这样一种境遇下，他突然在戏里念出了这首诗， 嗯， 所以观众就觉得此时此刻他念这首诗从心情到各个方面都是最合适的。 对， 嗯，所以每每走就是到第六幕结束的时候，当普哥念出这个朝辞白帝彩云间，全场观众都会鼓掌。 嗯， 确实是设计的非常用心了、 嗯、是。哎，唐导到过我们湖北的孝感吗？ 没有，我们去了宜昌和那个什么汉口啊那些地方。 哦，那也行。 这些地方也是李白的足迹遍及过的地方。 那当然 是的。 是 嗯， 李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哈、啊、有着很多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是话剧李白却让普通观众找到了共鸣。所以说巡演之初，就像刚才唐导演说的，不仅引发了在场观众啊对于名篇的这个合唱式的吟诵啊，也是有发自内心的热烈的掌声啊，也更唤起了人们对于诗人境遇的理解。那李白究竟还有什么在历史上、啊、这个一真一假的这个戏说的故事，以及他的演绎，这些话剧的演绎为什么如此的成功，话剧李白还在舞台上藏了多少的玄机，稍后我们继续聊。来听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内容。北京语燕是全世界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鸟类，作为古都北京常见的夏候鸟之一，他们已经在正阳门城楼上盘旋了近600年。最近关注北京语燕展览正在正阳门开展。北京语燕为什么偏爱正阳门这样的古建筑？他们从南非飞越3万公里来到北京，经历了怎样的旅程？北京语燕和古都北京有着怎样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为您讲述正阳门上的北京语燕。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关注我们的节目。 思古之幽情，读懂诗仙胸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是从小到大出自课本，出自家长教诲，出自各种励志鸡汤里的文字。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典故呢？其实这个故事出自南宋古籍《方舆胜览》里， 里面就说到，唐代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很聪明，但是不喜欢念书，经常逃学。有一天他在玩耍时看到一位老奶奶在磨铁棒，就问他在做什么。老奶奶回答说想要做针来缝衣服。李白深受启发，觉得只要有恒心，再难的事情也是可以做成功的。于是这成为了改变他命运的一件大事。不过典故毕竟是典故，虽然有出处，但也不可尽信。唐朝的繁荣人人皆知，一根针需要一根铁棒来磨就，也确实有待商榷。不过故事的寓意确实是很好的。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两位来跟我们聊聊经典的话剧李白啊，聊聊李白其人和话剧的艺术之美。李白这个人啊，一生可以说是放荡不羁，拥有着很多历史的典故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高力士脱靴啊，这样的这个非常令人拍案称奇啊，觉得很有意思，太有趣了这样的故事。梁老师，梁先生，您觉得李白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历史上的故事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个吧。 好，那个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当然也不是剧评啊，纯粹是讲这个，就是讲的唐老师他们演的这个李宁，这个跟李宁的关系的这么一篇文章。就是这个话剧上面的这个李白的晚年的遭遇的一篇文章，主要来分析他跟李宁的这个关系，就是永王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文章。那么这个关系的文章中呢，我就专门提到了李白的一首诗，叫做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啊，他自己写的诗，他当然不会说是自己到夜郎西啊，这是他写给他的好朋友王昌龄的。他的王昌龄同志被贬官了，从那个好一点的地方贬到偏远的夜郎去了。李白呢安慰好友啊，所以来了这一首诗啊，我寄愁心与明月啊，随君直到夜郎西，不要怕是吧，去了那地方就算再差劲你也不要担心，我们在祝福你。没过几年他老人家自己被贬到夜郎去了，你说这是不是天的一语成谶了。他是写给别人的， 我陪你一起去，结果真去了。 几年之后他老人家也去了。就这样的，就是诗人呢虽然是浪漫的，但是浪漫中呢还有很多一语成谶的东西，是很搞怪的。 是啊，其实我们也说啊，在这个浪漫的情怀之间，浪漫的情怀与现实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各种机缘巧合啊。 对， 这也是说他晚年确实是很多不得志的事情哈。那毕竟是古人嘛，关于李白之死也有很多的说法哈，也有很多这个版本。那咱们在话剧当中，因为咱们是比较追求真实的话剧了啊，咱们话剧之中是怎样的一个演绎手法，讲述了怎样的一个他的去世的故事呢？ 我刚才一直在说，就整个这个戏我们追求的是诗意的，唯美的，空灵的，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用一种追月吧所以他就是和一个渔伯在等于是江上饮酒，很虚化的，然后最后是去捞月了。 对，这个追月 可能是之一，这是吧，是刚才子昂说的各种版本之一。 没错，也有说因为他一直很喜欢月亮这个意象，是他诗里面最喜欢的意象呢，我觉得除了酒就是月亮。 是，所以有的人说他就是喝多了掉下去了，对吧？但是这个可能跟我们整个的这个风格，大的风格不是很符合， 所以 我们我们用了这样一个结尾的方式。 那现在历史上比较就是广为流传的哈，是这样的追月或者说饮酒过度所导致的死亡吗？ 无解，历史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说法。无解，但是我认为他应该还是病死的，老喝酒，后来因为跟永王这么叛乱之后又颠沛流离，最后年纪大，六十岁出头了，已经是吧， 60多了， 也折腾不了了，所以最后我认为他是饮酒过度得了肝硬化吧，差不多就病死了。 对，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男性的平均年龄啊，60多岁其实不是一个 年轻的年龄了，很 必须的。那个年代六十岁，相当于现在活了八九十岁了。 对，可以这么去类比吧，哈、所以说肯定也是颠沛流离啊，生活状况、生活质量啊，也不如从前了。那其实，在他这一生当中啊，其实也是可以说是通过他这个非常才华的这个有才华的这个写作啊，以及他这个个人的这个性格放荡不羁啊，热情率性，也是广交了很多的朋友。其实晚年呢，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吧，但是颠沛流离至少还有所依靠，就是他的这一票朋友们啊，一直在投靠朋友，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李阳冰。啊，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投靠的朋友之一，这个我们在剧中也有出现吧？ 这个名字在剧中出现了，就是说你的叔叔本家叔叔李阳冰在当涂一直请你去，他最后说好，我去，但是这个人物没有出现，就是这个名字出现了，所以包括你刚才说他广交朋友，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可能也是他这个众多的朋友，他是说二十年前郭子仪在贺兰山误了军令状，李白说当时是他仗着和那个皇上的私交非常好，于是力保了郭子仪、那么在安史之乱等于是郭子仪立了战功的、 对， 所以郭子仪又上书拼着一家老小的性命、而且是被减了官爵的，换了李白的大赦，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全是这种相互帮助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有两个，因为是他交友甚广，所以吴云道士，包括腾空道姑，他可能周围有很多就是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人。 对， 在帮衬他， 对对、 确实很不容易啊。 对， 那我们回归也是回归这个话剧哈、从他的人生回归话剧。话剧李白的一大亮点就是濮存昕和龚丽君二十多年的搭档， 是 这一对已经形成了一种骨子里的默契了吧？应该是 对，因为实话啊，他们两个就是濮哥在我们剧院是那种大众情人的感觉哈，因为实话和他搭档的女演员很多，比如说徐帆、陈小艺、龚丽君、宋丹丹啊，所有的女演员甚至都跟濮哥搭档过，只有龚丽君老师可能他们两个搭档的戏最多，而且时间最长，比如说龚老师在大三的时候就到我们剧院演了樊姨，当时濮存昕老师是演周平。雷雨，所以这个呢是龚丽君老师他们班的毕业大戏。再说一句呢，就是他们班的代班老师就是苏敏老师，所以呢这是他们班的毕业大戏。所以你们可能是从字幕里是看不到的，但是当时这个戏都是现在的很多大腕在里面都是跑群众的， 是 比如徐帆在里面跳舞。没有一句台词，我们里面大概有一个三十秒不到一分钟的一个村民们集体射日跳舞的、那个戴着那个大面具后面的有一个美女跳得很好的就是徐帆， 是吧？ 是当时我们的小鸡缸，刚才我就说有一个六七岁的一个男孩在江边读李白的诗《窗前明月光》，当时是陈小艺演的。他祖籍也是四川， 是有印象，有印象。 对，然后呢，像当时我刚才说了，胡军是开场穿了一身西服在上面唱歌，唱这个李白的诗，还有包括他们班的何冰啊， 对，何冰 都在这个组。 对，我有印象。 何冰当时演的就是三个幕府中的幕僚之一，包括还有他们班一个叫李洪涛的，就演的是永王李林。所以他们全班都参加了这个戏的演出，所以可以说就是说这个戏也有一个传承的作用， 是 就他们开玩笑说所有的到我们剧院的年轻人都会上李白组跑大兵，说如果你没来跑过大兵啊，还有王班，王班当时在这个戏里也是跳舞的。一句台词没有啊。那天班哥还说我是到了剧院十年之后说上了第一句台词。所以就是说所有的甚至到了北京人艺的演员们都从李白组跳舞开始跑大兵开始。说如果说你是北京人艺的吗，你见过李白吗，说没见过李白，他们开玩笑不是正宗的。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传承，因为我们剧院有很多类似像李白啊、茶馆啊、雷雨啊这样的所谓的经典剧目。这样的戏是不能让人家看 VCD 呀、啊、DVD 呀、啊、或者网上看的，你是需要走进剧场的， 必须 的。但是就需要一代一代年轻人可能给他接下来。 是。 所以到现在呢，我们虽然经过了这种演员的交替，但是我们这个戏的总的演出还保持在相对的一个水准，这就要提到就是蒲存昕老师和龚丽君老师，因为他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戏里分量非常多， 也是非常的， 而且配合了20多年 默契， 就是台上台下的默契，就是你一个眼神看过来我就知道你可能今天哪儿不对， 嗯， 我可能比如说我接词儿接的怎么样一点儿。 嗯， 你看子昂很用心，昨天晚上还特地比如说跟我们交流一下，说对吧，说我们今天一看你哦，子昂就说哎呀嘉宾不知道说什么了，我们在台上有的时候演员也会这样的，所以他就是说你互相之间的默契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在这个戏里他们两个人之间甚至跟其他人之间，可能我们有一些其他演员比如像惠仲明演惠仲明的米铁曾老师， 嗯， 包括我们演老于伯的张福元老师，就这些老师现在都已经退休了， 对， 因为当年演的有些老师甚至都不在了， 对对对， 最早的一版的， 对， 所以就是他们很多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经历了，可能共一直同事了很多年，你对这个人也有很多很多的了解，所以这些默契都在舞台上对表演是有帮助的， 是是，都为这个剧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有了加成， 是的是的。 网友毛毛酱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部剧里李白的这个吟诗以及这部剧里的舞蹈啊，那咱们能简单的说两句说这里面的这个舞蹈是怎样的亮点吗？ 舞蹈是因为我们在03年重排的时候，我们请了当时民间舞系的就是北舞的郭磊老师，他现在已经当了北舞的院长了，他来特地为我们这个戏，面具呢是等于是参考了傩戏的那种面具、 嗯， 然后还用了比如说鼓啊，包括霸王鞭啊，用这样一些，我们为了就是表现村民，当时射日的那个还原最原始的那种，所以我们跟之前的都不太一样了。 那是 之前的他们开玩笑说那都是徐帆呐、小艺啊、龚姐姐他们都是自己瞎编的，说我们就是根据那个音乐大概什么样的感觉。 嗯， 对，当年都是大学生嘛， 是就刚刚毕业， 马上要毕业了， 有热情。 对、 对，然后他们就根据那个音乐，这个可能更对那个年代有考究。 嗯。 所以我们编了这么一段可能不到1分钟的样子、 啊、 然后整个呢这个呢诗呢是中间所有的幕间是苏明老师的吟诵、吟诵可能现在的不是大家、可能这几年开始刚刚让人开始接触，但是我们去台湾演出的时候幕间吟诵的时候是有掌声的，我们当时很奇怪，我们说哎呀这个地方为什么鼓掌啊、因为幕间没有演员上场呢，然后我们的灯光师特别高兴地说他一定是为我们的景和灯光在鼓掌后来我们去 其实是 就问了那个观众，他就说他们的吟诵是在中学里面进课堂的、他们的课堂是要教吟诵的、 所以说也是、这个吟诵可以说也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 嗯，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是非常的想去看这部戏了哈。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来说说，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上演时间，我们再强调一遍是多少呢？ 好的、我们的上演时间呢就是从5月25日到6月3日，我们的习惯是周一休息 啊。好的，那我们的这个上演的地点您再说一下。 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 好的， 好，真具体。 这是还是得具体的，希望大家都能去看一看。 思古之幽情，读懂诗仙胸怀。李白不但诗作精妙，也善交朋友，尤其与杜甫交好，后人并称为李杜。但是杜甫为他写下了几十首诗，他却只为杜甫写过2首。就是这样狂傲不羁的人，一生却高度赞扬过一个人，而且为这个人写了十几首诗。这个人就是谢安。谢安字安石，是魏晋名士，喜爱玄学，在别人眼里他优雅旷达从容洒脱，简直堪称完美。不但保持了名士的特质，也实现了自己政治抱负。其中高卧东山和泗水一战成为了谢安一生中两个招牌，受尽了后人无尽的羡慕。李白曾经写诗说，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

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不